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小河流水旁边呢还有一些绿色的树木，非常高大的树木，可以遮阴，可以在底下乘凉。 So we parked the car under the trees and went for a swim. 所以大家把车停下来，停在什么地方了？ Under the trees， 停在这个树底下了。 And went for a swim. Go for a swim， 这是一个动词的片语，意思就是去游泳。天气怎么样？ Very hot， very hot。 但是呢，河水Very refreshing. Refreshing 是一个非常好的词，希望大家呢能够啊记住这个词 refreshing。 比如说在炎热的夏季，如果能够喝上一口清凉的饮料，你会觉得哇哦 refreshing， 立刻呢会感到神清气爽 refreshing。 这个词呢希望大家经常使用。 After having a swim， 游完泳之后又去干什么了呢？啊，感觉有一些饿了，所以要 have lunch。过去式呢就是 had lunch。 在什么地方用午餐呢？ In the cool shade under the trees。 的确不错，背靠大树好乘凉啊。 Cool shade under the trees。 接下来用过午餐之后， go for a walk。 英文当中呢这个 go for a walk， go for a swim 啊，这都是比较好的一些动词的片语。 go 的过去式went， 没错 went。 在散步的时候听到了鸟鸣， We saw some beautiful birds， 还有一些漂亮的蝴蝶， and butterflies， beautiful birds and butterflies， 这到底是哪儿呢？ After walking for about an hour， 散步大约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回来了。回到哪儿了呢？ Return to the carWe turned to the car， 散步回来想启动这个汽车，可是呢有件事情不尽如人意，这个车怎么样？启动不起来了。 We couldn't get the car to start。 结果怎么样？ Finally we got the car to start by pushing it。 这真的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事情，车不是打着的，而是推着的， by pushing it。我想会开车的朋友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对不对？ OK， Now I hope when you have a picnic in the countryside， be sure to have everything with you。 我希望大家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周末的时候到郊外去散散心，去露营或者是去野餐，希望呢带上一切您需要的东西，尤其是 to make sure that your car works well。如果大家是自驾车游的话呢，一定要注意您的这个车呢不要出问题。 OK， now let's look at some of the questions on page 71。 在第71页上呢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我来读一读，大家呢闭上眼睛可以回忆一下课文中的内容和这些答案。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did the writer do last week？ Question number two，What did they take with them for lunch? 看来这个 lunch 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词。What for lunch? Number three, did they leave early? 这也有很好的答案。Question number four, where did they get to after about 2 hours? Get to, 到达某地。Where? Get to, 到哪儿了呢？这是这个问题里边的主词，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样的话呢，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了。Question number five, what was the place like? What 什么什么 like? What is 什么什么 like? 这也是一个比较固定的说法，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呀？ What was the place like? 描述一下这个地方。哎，对了，不错。Question number six, what did they do first?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以前的课文当中呢也已经见过了。 Do first， 既然是去野餐啊，他们首先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Question number seven， Well， what was the weather like that day？ What was the weather like？ 啊，这又出现了一个what 加上 be 动词加上一个名词，然后再加上 like， what 什么什么 like。 OK， time is flying， 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